前日是 受苦节，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那这两个礼拜里面呢，我都背的经文里面都跟一段跟耶稣基督受苦的经文有关联，就是上下书第五十三章，这个讲清楚讲到耶稣的死亡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犯过错，乃是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在神的面前犯下各种的原罪罪行，但耶和华让众人的罪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十字架 的目的，耶稣钉十字架是会为人来赎罪。所以今天我们圣餐，圣餐是一个要表征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身体流出宝血的一个仪式，这个是受苦节。耶稣大概在星期五来到被钉，但是在星期日早上，为什么我们就是星期日早上呢？就是有敬拜呢？为什么教会星期日早上有敬拜？最主要原因，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第七日，即星期日，星期日，即是在希伯来人是第一日来的，第一日来的，安息是最最美国日，但是呢，我们基督教将原本的安息调了去星期日，即是个礼拜第一日，因为那天是代表着创世的开始，创世第七日里面第一日开始创世，同样第七日里面耶稣基督来到去复活，都有新的开始的含义。今天当然不是讲受苦，耶稣受苦，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复活，复活是一个特别的概念。进科学家解释不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动物是所有动物是没有复活的，即是没有死后生命的观念，没有一种动物会为死后的来做预备的，棺材啊、坟墓这些是只是人类才有的，人类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死后复活的，即是死后生命的观念，总是觉得死后有些东西的，这个只是人类才有的。其实在传统书很清楚讲明，就是神创造万物的时间人是特别的，传道书那里说神将永生摆在人的心的当中，这个永生不是指永远的生命，而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一种联系，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跟神的沟通，或者是从神而来觉得人 生命不是 就这样来到结束的，人死就总是有些东西的，当圣经显明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但是不是个个都信，所以但人始终有这个观念，所以人就往往觉得人死就有些东西，什么东西呢？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习俗。今天除了复活节之外，知道什么节？今天清明节，今天清明节，清明节很特别的，就是中人去扫墓，去烧些元宝蜡烛，给下面的人吃的，就是我们上面就吃吃鸡吃菜吃肉，下面吃蜡烛，真是惨啊！真的。咁另外人好奇怪，会烧埋啲古灵精怪嘅，即系烧衣啊，烧埋勉强大屋啊，游船河啊，即系嗰啲游河、游船啊、游艇啊，最新嘅就即系嗰啲iPhone 啊、手机啊，乜嘢都有嘅。而家烧啲嘢俾人哋，咁时都系谂下好搞笑嘅，即系有啲恐怖小说可能就会咁写，唔知有冇人咁写咧？个仔烧咗，然之后咧夜晚12:30收个电话。咩边个啊？阿仔，我阿妈，你先俾我 iPhone 原来 work 噶，我真系 call 到你开心啊！啲恐怖小说嚟嘅，即系点解烧埋啲咁嘅嘢咧？阿妈识唔识？可能你父母唔识电脑咁啊，烧啲电脑俾佢，阴公嘢喺下边嚟学打电脑，阴公嘢，即系何必咧？又烧埋啲伪钞俾人哋用，即系唔知咩环境？呢个系人嘅观念，就系人死就有啲嘢，呢个系人所共有嘅观念。是神摆在人生里面，是让人认识神，不过人走很多时候用这个方法来去塑造死后的生活，无论是埃及人的木乃伊，或者是全秦始皇的长生不老，都希望是 秦始皇死咗之後咧，喺總之整咗好多嘅，你知道啦，係嘛？喺西安有兵馬俑，希望咧死後咧，就算冇永生都好啦，都能夠有咩咧？有兵啊馬可以用，死後總有啲嘢嘅。呢個係神做人好奇怪嘅嘢，進化家解釋唔到。當然我作信徒嚟講，我離開世界之後唔係下邊，下邊亦都冇所謂，仍然可以揸車，仍然可以。即係有大屋啊，住大屋揸車咁嘅咁嘅世界。我哋唔喺下邊，我喺上邊，係另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聖經形容佢係天堂，喺天堂裏邊咧，我哋另一個嘅境界。只有信徒信耶穌嘅能夠有呢一個嘅永生。耶穌基督嘅死亡唔係一個結束，三日之後耶穌基督喺星期日朝頭早復活。復活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耶穌復活，佢勝過死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人去明白信耶稣的会跟耶稣一样。耶稣基督如何死亡，我们信耶稣就是表明了我们与他同死。跟耶稣都埋葬，好像我们跟耶稣同埋葬一样。所以信耶稣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更重要的是耶稣如何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所以复活是对信徒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传言。是事实，所以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谎言，我们整个信仰就没有意思的。复活是很核心的一个观念，耶稣复活我们也复活，这个我们作为信徒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将来我们会与耶稣基督同在在 天上，在永生的乐园的当中。我们看这个福音第20章，20章是讲到复活，就是玛利亚在坟墓里面见证主的复活，是多马的故事。我不会讲这些经文，耶稣复活的故事。我反而将我注意力放在21章，21章奇怪的，因为让福音我知道是有一共有这个21章的。咁咧，20章系讲复活啊。咁第二十九章系讲到耶稣嘅埋葬啦，受死啦。然之后第20章讲到耶稣嘅复活。咁21章好似同复活冇乜关联，但系又加上去嘅啊。如果我哋睇第一节嘅话咧，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咯，或者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即加利利海咧，又向门徒显现。嗱，虽然耶稣复活之后咧喺地上40多天先升天啊，但系40日里边唔系经常出现嘅，系间唔中显现。而今次咧就喺加利利海里边咧向门徒嚟到显现。而根据约翰所讲嘅话咧，呢咁就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就系3次嘅显现。你留意嗰啲话咧，即系自由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下。其实耶稣40天的复活之后，地上咧发生不同的事情，譬如二马五司的故事。但系约翰系净系讲一件嘅故事，就喺加利利海边所发生嘅故事。因为对约翰嚟讲，这个件事好特别。特别在咩咧？嗱，如果你听过话咧，我知道咧有所谓信望爱嘅信徒，因为咧我哋如果你听过话咧，就系保罗嘅书信啦，好强调咧一个信字啊，彼得咧。信望爱，彼得是强调个望字，彼得前后书常常讲到盼望。约翰福音咧，呢个1:1-3就常常讲到爱嘅问题，爱啊彼此相爱嘅问题。咁所以咧，一个信嘅门使徒，一个系讲望嘅使徒，一个强调爱嘅使徒。咁而约翰福音21章咧，个重点系个爱字，所以约翰系。特别描写一段跟我有关联的一段的经文，一个的故事。当时呢几个门徒，包括即彼得在内，包括约翰在内，他们呢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是重操故业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复活，但是不是经常出现。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被即在坟墓里面的3天里面，在门徒在不知所措里面咧，似乎重操故业啊！佢哋回从耶路撒冷翻呢个加利利嗰度咧，嚟到做翻打鱼嘅嗰个嘅工作啊！咁就纵使耶稣嘅复活咧，佢哋仍然咧系 在海上面咧，要嚟到去做打鱼。呢第三节嘅时候咧，我睇到咧，即系西门彼得咧，就同咩佢咩兄弟讲咧，就去打鱼。啊，我们于是咧，佢就话我同佢一齐去打鱼，但系咧成夜咧都冇打到什么。咁作为渔夫嚟讲咧，打咗成晚都冇鱼，系个好惨嘅事情。天将亮嘅时候咧，耶稣站在岸上，第三节显现啦。门徒就唔知道可能嚟得远啦。啊，然之后耶稣就对佢哋话。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我们根本打不到鱼，怎么有得吃啊？耶稣就说你们把网即是撒在船的右边就能够得着。于是呢他们就撒网，跟着即他们就照耶稣吩咐去撒网，竟然今天拉不到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我呢懒门徒，圣经用这个名词要说约翰的。耶稣知道，收嚟阿约翰啦，就对彼得话：呢、这个一定系主啦，因为佢个指示让我哋得到咁多嘅鱼。于是一西门一听到嘅话咧，就即刻咧就即系唔着衫咁样，就已经就即系一听见系主咧，就已经系就束上一件嘅外衣，跳在海里吓、啊，就可能咧即系太冻啦，个时间咁，所以着件衫先跳落海啊。然之后咧就骑到门徒咧。就在小船上把网拉过来，很辛苦地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这里呢圣经比较很少这样的场合，就是耶稣整早餐给门徒吃。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景象，耶稣整早餐，预备早餐给门徒来到去吃。咁就耶稣对佢哋话啦，把啱啱攞打嘅鱼咧，就攞几条过嚟啦。咁啊，耶稣啊，即系彼得咧就去啦，就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咧153条啊。咁鱼虽然多，但系网佢没有破啊。咁呢度大概期间里边咧，就将几条鱼咧就俾埋耶稣一齐去烧。然后耶稣就说了，你们过来吃早饭。门徒当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跟随的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十五节，吃完早餐之后呢，你早饭其实是早餐来的。耶稣就虽然话早饭啦，冇饭嘅，记住啊，冇饭嘅，我哋早饭即系有饭，佢得鱼同埋饼嘅啫。耶稣就食完之后就真系同彼得话：，若我儿子西门，就彼得啦，你爱我比这些更甚么？虽然问嘅系问彼得，但系约翰好明显喺隔篱都听到呢个咁嘅事。耶稣问大弟子彼得。这个曾经三夜不认主的彼得问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究竟这个你爱我比这些的这些是指什么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向神迹，你爱我比这些神迹或者是神的供应更深吗？刚才我读的时候呢，当门徒上岸的时间就看见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一想起鱼和饼，你想什么？在哪个故事里面又有鱼又有饼的故事？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在从耶稣时代到今日，基督教你一见到鱼和饼摆在一起的话，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象征着五饼二鱼，这代表成为供应的意思。成个供应五饼鱼有好大的神迹，五饼鱼可以喂千几千人，这个神迹成个代表成的对人那个的供应，那个供应。而在今次里面，他们一上到岸已经见到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鱼和饼，都是讲的一种的供应。所以就会不会说你爱我比这些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我能够比你的供应比人的神迹更多吗？透过我透过神迹你可以拥有更多，所以说你爱我比这些，就是说跟随主的人能够得到饱足， 甚至物质上的丰盛，不会我亲，是不是只这些？跟着主人是有更多的保障，更多的保守，是不是说这些东西？事实上这个是可能真的很多人跟着耶稣的原因，哇，跟着他可能得医治，可能有饼鱼，即是五饼鱼的神迹再次重现，跟着耶稣有好处的，是不是爱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只要供应神的供应，神的神迹。但是另一个可能，或者你按我俾只写先，呢个写是指乜嘢咧？系指眼前嘅嘢，眼前咩嘢嚟噶？眼前嘅系彼得嘅渔船，眼前嘅系彼得啱啱嗰个嘅渔获吓，即系呢啲嘅嘢曾经俾彼得好多嘅成就感、安全感、渔民啊，通常乜都冇嘅，白冇嘅吓，即系渔民所拥有嘅系个船同埋渔获。你留意这里特别提到呢，就是那网满了大鱼共什么呢？153条。这个153有什么特别呢？没特别的，没任何特别的。意思只不过说他们很在乎那个收获的。谁数的？是不是神迹？即是神迹的话，耶稣说这里有153条。不是，是他们自己数的。他慢慢数的，数，不是做惯渔夫，一眼落去数数下，很快就已经数到153条。153条代表那个成就感、那个收获所拥有的东西。你留意一样东西，可能你读的时候没留意到这样。当耶稣去上岸的时间，他耶稣已经预备好有鱼和饼的，是不是？为什么当耶稣叫他上岸之后，明明岸上已经有炭火、有鱼和饼，不过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哎呀，耶稣预备不够，差一点，哎，不够，这些鱼不够，饼不够吃，啊，你刚刚弄了这么大棚鱼，不如拿几条过来，加上就够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神啊，这个依法答我问题，新鲜啲，啱啱网上啲新鲜啲，哦，呢个衰啦，即系话耶稣预备嘅唔够新鲜，系咪啊？系咪新鲜啲啊？当然唔系。嗱，呢条过嚟系含义乜嘢？含义系耶稣炭火预备嘅鱼同饼，嗰鱼唔系彼得钓上嚟嘅，唔知边度可能指耶稣捉嘅，唔知点啦，总之somewhere啊。咁份心咩？份 not 份彼得，但系拿来烧嗰啲咧，再烧嗰啲咧，系彼得钓上嚟嘅，唔同噶。我谂我哋呢个感受我哋冇嘅吓。如果你去海边诶钓鱼，钓条大鱼翻嚟，然之后喺屋企蒸鱼食，然之后一齐食，屋企人话：哇，正啊！你知唔知你会点啊？你会离地嘅，咩叫离地啊？我钓鱼一起吃，我的渔获大家享受，那种成功感、那种满足感是我们非渔民不是钓鱼的人，即可能我们眼中都有钓鱼，就可能不是那种钓鱼，是另一种钓鱼，就是没有渔获的嘛。真正的渔获那种收获是很大的，那个感受很大。而在耶稣吃的，即你望见彼得望见耶稣他的主吃的鱼，就是他刚钓上来的，是一种自豪，是一种满足。你爱我比这些，是主向彼得的预算，彼得的渔获，同埋而家眼前嗰百几条鱼，同埋耶稣仍然食紧嘅嗰条鱼，一个成就感、满足感，工作带嚟嘅满足。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系佢嘅工作，系佢所拥有嘅一切。咁有两个原因，一个系神迹，一个系彼得嘅工作，佢所拥有嘅。咁呢两个原因可以系合并嘅。就是你拥有的，而靠着神的保守甚至神迹，你可以拥有更多。所以两个理由未必是、就是、可以其中选一个、啊、可以是总是指向着你所能够拥有的东西。如果几个钟头前问可能容易一点，几个钟头前他们百一 一望我成晚个月都望唔到咩嘅，于是埋到岸咗。耶稣问佢可能仲易啲喎，系咪啊？你爱我比死者更深，佢乜都冇，成晚都行到远，不如跟你啦，系咪？但系而家唔同啊，虽然里边有神迹，有耶稣教路啊，你向嗰边撒网，于是佢跟随所有渔获。虽然咁样，但系仍然都系靠个彼得同佢嘅帮手将渔网上嚟嘅。所以记得出落前嗰下唔同喎，而家见到佢哇好多渔获。是他网上来的，里面是不同的，难一点的。几场问我，咦，这些难一点，你爱比实实实这么深，这么多鱼，我网上来的，更难一点的。你爱我比实实更深。耶稣其实在这里制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让彼得更难抉择。的确是的，爱，真正的爱会在难处当中显出来。爱在选择当中，不是选择的话，这不是叫爱，这是爱面对临选择面临挑战的，那是在爱里面浮现。因为夫妻平时很恩爱都好，啊，这个爱好像很恩爱，因为他们平顺，但是假如大难临头的时间，广东话大难临头就各自飞，会不会这样？在难处里面真情就流露，爱就流露，所以另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患难可以见真情。老公啊，今晚得闲啊，得闲啊，同我 shopping 咯，好啊，着衫啊，换衫去 shopping。临出门嘅时候，弊老婆，对唔住，今晚有 Stanley Cup 喎，可唔可以第日先啊？我着晒就唔出门口，你话我 Stanley Cup？爱走到你的浮现，你爱我，你说我是 Stanley Cup， 预备一笔钱，或空闲钱，或者有余的钱，作手奉献。突然之间打报纸，哇！我的心意的某样嘢大减价，点算好？点算好啊？面临选择的时候，真正的爱就能否就浮现出来。但是你有的朋友，我但是你常常去敬拜没问题，突然之间波斯君王说不准再向你的神敬拜，敬拜的人会遭到惩罚，这个就挑战面临选择。十字架是一个选择，耶稣的选择不上十字架或者上十字架是一个选择，耶稣的选择的是上十字架，而在这个选择里面爱就在浮现。正如罗马书说，当我们还了罪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新的爱就在显明出来。老公去不去要我们与你升级，好了，我跟你去 shopping， 那时候哇，老婆就我赢我 Stanley 了。爱就在这里，爱永远，真正的爱永远包含了一些的舍去，真正的爱永远包含舍去那个 的成分，爱永远包含牺牲与舍去。有人说婚姻很傻的，你听过了吗？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这么傻的？即一棵树值得你放弃整个森林？其实不单止森林的问题，还是自由问题，没有自由的，是不是？以前 你要躝夜街没人说，你现在夜街成为这样，就是不行的嘛，问个老婆先的嘛，没有自由的，啊，我想大部分人份从香港来的都懂得唱一首歌，是不是？无自由，没有失自由嘛。爱，爱永远包含着舍去。耶稣就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半句说话，你愿不愿为我缘故舍去一切？要让我明白一样，爱永远有行动，爱入边包含住舍去。冇行动嘅爱系空言。然后佢俾得可以话，哦，我爱你，吓，俾得答案就系佢真系回应，佢愿意为主嘅缘故放弃一切爱主，但系原来呢个爱唔系空泛嘅。 耶稣要有行动，这行动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里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只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唤，要呼唤他做一个传道人，要做即系传教嘅，喂养、牧养、群养。但系延伸出去嘅话，其实都可以同样我哋有牵，呢就每一个人都有嗰个嘅关联。但系当我哋话爱神嘅时候，爱神嘅意思即系爱神同爱人。你在尼迦书里面讲到，我哋可以奉献好多嘢，但神都要我哋嘅行公义、好怜悯。原来爱唔可以系空泛嘅，爱系包含咗爱神去爱人。与人嚟到去同德福音嘅好处，所以原来唔系话个个要爱主，即都要入神学院啊。呢咗讲到嘅系我哋即系从一个耶稣要我哋从一个只系懂得去拥有或者以事业为重嘅心态，转摇为一个侍奉神、爱人嘅人生，整个方向嗰个嘅转变。复活节，耶稣复活之后。一千年的是很多复活的事件。约翰福音有一章是生命的转向的事件。彼得有一个以渔船与收获为整个人生目标的生命，转为一个以别人的福乐、别人的福音为依归的生命。我知道后来的故事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众门徒、众隔十二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全部殉道如死。在出来教里面，很多的人殉道，为主缘故殉道，而教会因为信徒的委身甚至牺牲的缘故，就一路咁发展出去。是什么令到他们是生命、是人生的意义多于生命的本质？宁愿为真理的缘故，宁愿放弃自己生命，是什么令到他们有一个改变？是一复活，一复活的主令我们觉得人生百年不是尽头来的，然后有复活，然后真的有永远的生命。死亡不再成为人的惧怕，更重要的是究竟生命本身做不做到些有意义的事，而将来见主面的时间是不是空着双手来去见，就是天家复活给我们整个人生不同的转向。以前从前是背弃主的，耶稣被人拉的时候个个走了，因为生命很重要，没有生命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生命里面我拥有越多的东西就越好，享受住越多的话就抵一点，因为生命得一次就没有了。但复活，耶稣复活带来很多很多的改变，彼得生命的改变，门徒生命的改变，复活带来改变，复活带来生命的个转向，而生命的改变都是复活。原来复活之后的故事不是只停留在星期日早上，复活故事二十章是讲复活的故事，第二章都是讲复活的故事。耶稣让彼得转向另一种心态，整个十二门徒生命那个的转向。我上一个礼拜讲到一个 term 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最大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我 what we think, how we think 的就是物质主义、拥有主义、消费主义。最重要是拥有多些东西，人生就成功了。所以中学、大学，为什么读中学？为什么读大学？为什么读博士？很多人的观念不是充实自己，是什么？是要赚更多的钱。这个很多很多人今天的意识形态，人生目标，有名校，跟着赚多些钱。彼得原本都类似的心态，要拥有细船换大船，这可能是他的人生目标。但耶稣基督转了他的整个人生目标。不知道哪个人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可能都成为名言。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拥有些什么，而在乎我们做过些什么。再说一次，人生的意义不在乎我们拥有过些什么，而在乎我们做过些什么。这个做过些什么小心点，有人不要误解啊。人生要在乎我们做的惊天的大案，哇，没人试过这样来 爆银行俾你爆到，哇！做大案厉害，我两个钟头之内食咗50个蛋，厉害哇！50个钟点样做嗰啲入咗健力士大全嘅事件，系咪呢啲啊？果然唔系呢啲啦。人生意义唔在拥有乜嘢，系做过啲咩？做过啲咩？系指真系有意义，对人有帮助嘅嘢。嗰个例啊，跟住下面啲想象嚟噶啦。当李嘉诚先生百年归老嘅时候，你嗰句丧礼当然好轰动啦，会啲人会讲啲咩啦？赞扬啲咩啦？我相信重点唔会话佢曾经系好多年嘅首富，佢曾经即系白手，可能会多啲讲佢白手兴家嘅嘢，佢好叻，即系白手兴家，而唔系强调佢拥有过啲咩嘢，即系因为嗰啲系好比较世俗嘅嘢，唔会强调嗰啲嘅。可能讲系白手兴家，更多会讲系咩咧？会系佢曾经做过咩啊？做过咩善事？我又我唔敢肯定佢做冇做善事，写佢有啊。但系咁喺佢心里边会强调佢曾经做过啲咩善事，曾经帮几啲人，倾见几多小学，特别汕头啊，汕头大学佢起嘅，帮咗好多人。佢强调嗰啲嘢，因为嗰啲嘢即系成人眼中系咩啊？系伟大，系有意义嘅，令啲人纪念佢嘅，而唔系佢曾经拥有啲咩嘢，有咩嘅成就。真正嘅意义在乎曾经成为别人嘅帮助。过去邵逸夫嘅丧礼就好强调呢样嘢，兴建各地嘅小学、中学、大学。你知唔知全中国有几多座邵逸夫或者邵逸夫楼或者日夫楼啦？你想象唔到，即系会强调唔系净系佢成就啲咩嘢，佢曾经做过咩能够成为人嘅帮助？呢个系人之常情所谂嘅嘢，呢个真正嘅快乐嘅来源，真正嘅伟大嘅来源。中国人好多类似笑话，助人就为快乐之本，真正快乐以帮助别人，或者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别人嘅快乐之上，呢好多咁嘅笑话。而的确，圣经所讲要求信徒生命嘅转向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即系唔系在乎我拥有啲咩嘢，系在乎我做过啲咩嘢。如果做过啲嘢，往往对人有帮助咧，系圣经嚟讲咧，系教育之恩咧，系属灵方面嘅嘢。属灵方面，我有冇带个人信耶稣？属灵方面，我有冇成为别人嘅帮助？一个样样都强调拥有人生，而等于往往系一个咩咧？以自我为中心嘅人生，自我为中心嘅啊，一个以拥有为人生目标嘅人，往往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人。呢种人咧，整个世界宇宙咧，围自己转嘅，围自己转嘅。我认识个姊妹啊，认识好几十年啊，一直对个姊妹唔系好有好感啊。后来我忽觉我明白原因，因为呢个姊妹讲嘢十句有九句半系用我字开头嘅，我乜乜我乜乜我乜乜乜。我同佢讲嘢时候咧，我都唔想讲转话题咧。我讲啲嘢，佢唔听得到，都唔想佢转去佢要讲嘅嘢噶啦。明唔明我意思啊？一樣人係哇！真係後來我都同佢 share 翻，即係好都同你即係睇翻佢，即係唔好讓到我要諗下別人嗰樣嘢。一個更極端例子就係喺香港有團契，我認識一個朋友去翻段時間，同一個朋友相處好特別嘅，一個男仔，佢喺做酒店業嘅，佢講嘅嘢，我同佢講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佢一定讲酒店，我同佢讲嘢好得意嘅，我喺心里面数你嘅第几句讲酒店啦，跟住第三啊第四句可以讲酒店，酒店里面嘅业务得失难处，佢唔会话同你讲第二话题啊，你同佢讲一定讲酒店，佢生命围绕住即系酒店，一个太过自我中心嘅人会系咩人咧？好容易会容易被苦难嚟到胜过，因为世界围绕自己转噶嘛。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嚟噶嘛，所以自己的苦难就会无限扩张。我受苦，佢唔受苦，我受苦。即系我好惨，我病，我遇到个难处，我呢种人特别容易咧，被苦难、被受犯嚟到胜过嘅。所以多关心别人嘅苦难咧，就会减轻自己个苦难。 啊，这个讲少少咧，我啲个人嘅体验，唔好系拍你身上噶，你唔好学。我系好怕睇牙医嘅，因为牙医我怕啲人整嗰啲牙嘛，好鬼痛啲人咯。啊，喺痛嘅时候，我有两大绝招。一个绝招就系深呼吸。医生话嘅，即系睇啲科学书话咧，即系脂肪书话咧，你深呼吸你要减轻痛嘅2% 度啦，即系20% 度啦。咁我就梗系攞20% 啦，帮我深呼吸。再顶唔顺咧，我就揾嗱呢个唔好学啊，我先系得噶，唔明嘅。我揾手指夹我手指，夹痛佢，呢、这个痛就减轻呢个痛啦。因为我两样痛啊嘛，我敷咗另一痛就减轻呢个痛啦，我就死咩烂咩，所以通常整牙将我手损晒。你唔好学啲嘢啊！我先用啲乜哪吒招数，乜死桥。但系想讲有同一个原理就系、是。不要将 focus 摆在自己身上，我经历啲咁唔好嘅嘢，我经历咁唔好嘅嘢，放眼睇世界，放眼啲别人嘅苦难。嗱嗱呢个就唔好，我唔系讲比较啊，我唔系鼓励大家咧，我揸个前七，好彩隔篱嗰次揸前八，我患咗三级肺痨，好彩隔篱嗰次患咗七级，好耶，心凉晒，唔系咁嘅意思，绝对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而系，有啲明白嘅事，放眼睇下啲嘅嘢世界，然之后唔好咁睇重自己，将个整个 focus 净系望自己嗰个遭遇、自己得失。有时我中意睇一啲嘅战争嘅书报嘅，睇紧第二次大世界大战。我唔系咩变态啊，又睇下人生，我有啲好惨好惨嘅嘢，喺相对翻自己嘅时间，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当然同时间你都为到世界求这个的即和平，但就不会是很小的事都放到很大，这只眼光阔了，看的就不同了，多些关心世界，多些为世界你要代祷，多些明白这个世界的苦难会帮助到我们去战胜面前我都面对的事。我们未必可以犯重阴，为什么犯重阴？说句就 很厉害的笑话、啊、可能稍大年纪的人才犯重，是不是犯重阴？可以话同意嘛？讲个说话咩？佢话咩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天下未忧，我忧先啊！天下乐完，我先乐，好厉害啊！我哋未必去到咁嘅境界，我哋未必去到境界。不过当关心别人，多关心世间嘅苦痛，一定会帮助到我哋轻看我哋面前所面对个得失荣辱。昔日当主，就当上帝创造呢个世界嘅时间，呢段有各种嘅美物，哇！一时好的，好的，神叫做乜嘢啊？我做咗咁多好嘢，神话去吔吧，系咪咁讲啊？我做咗咁多好嘢，去 enjoy 吧，系咪啊？系咪啊？神点讲啊？神做完各样好物、好美、好啲物之后，神讲咩啊？你去咩啊？系咪 enjoy 啊？唔系，系咩啊？你去管理大地，唔系去拥有嗰啲嘢，唔系拥有，而系做啲有意义嘅嘢，成为大地嗰个嘅帮助。所以其实呢度耶稣基督系要一种嘅人生方向或者意识形态嗰个转变。不过佢我读埋经文落去里边。耶稣不是问一次，问了第二次，十六次问第二次，你爱我比更深么？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跟着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再问，跟着彼得就忧愁了，你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是不是耶稣你质疑我？跟着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第十八节跟着就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捉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这个预言到耶稣的信，预言到彼得的信道。爱永远不能舍去，我们未必可以彼得这样，耶稣预言他将会为主的缘故信道。的确，后来彼得和其他门徒即系殉道，彼得相传喺即系罗马城系被 被处死的。我们未必可以个个都要为主来到殉道，但是指向的仍然是回拥有人生，不在乎拥有什么，在乎你做的就是什么。爱永远包不住舍去。所以我说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讲复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都是讲复活。人生于世不过百年，生命转眼即逝。今天是清明节，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跟死亡有关的节期，复活节一样。不过清明指向的是一个没有永生的节期，是一些人的虚妄的盼望的节期。但复活节指向的是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应许凡信他的有永生，于是生命就不同了。复活给我们整个人生的观念可以很不同那个的影响的。假如我有一百万，前面这个 Peter 有一千万，我有一百万，他有一千万，我怎么窒到他？因为我后日我将他兑现一张一万万的支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喜欢你一千万，我将你有一万万，虽然现在得一百万，但其实我不需要为现实现在的拥有物质，今天的人崇尚物质，即成功，但在主里面永远的家乡，我从各个睇嘅时间，我就轻看今日现在的物质。我哋未必去到一个地步，好似保罗一样，知保罗是钱财乜嘢啊？唔同嗰啲嗰样嘢啦，钱财嗰啲嘢，即系你去洗手间会见到嗰啲嘢，即系钱财嗰啲嘢对保罗嚟讲，佢未去咁尽。但系从永活复活嘅角度嚟讲，生命可以好唔相同，我哋重视又好唔相同。生命不在乎我们拥有什么，在乎我们做过什么。我同心祷告。